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呢，在本月的上旬啊，公布的这个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同时呢，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或者说叫来看一看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们来说，他们接下来要面临的这个中考的这些内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我们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那在这个方案刚刚公布之后呢，我也是和严老师进行了一个探讨， 对， 并且把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新闻也发给严老师了。那首先我还是想先听严老师和我们大家去谈一谈啊，在您看到这个方案公布之后，您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我想呢，任何一个方案实际上它背后呢，既代表了政府的态度和它的导向性，另外一个呢，一定会引发这个方案所涉及到的对象，比如说这些中小学生，主要是义务阶段的小学和初中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对， 包括他们的家长啊，可能都会关注这个评价方案的出台。 是的， 哎，我想这个呢，其实呢，这是我感受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方案的推出呢，它更强调的，你比如说它特别提到的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啊，一个呢就是它是要为了落实立德树人它的根本任务，我想这是它这个方案出来的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它后面又补了一句呢，就是无体育不教育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中小学生呢，他是在一个年龄的过程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成长阶段，其实呢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啊。那么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健康的概念来看的话呢，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和价值观，其实是作为一个健康的人呢核心的四个要素。 嗯，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又加上这个中小学生呢又是一个生长发育的最敏感的时期， 嗯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用体育啊作为一个教育的载体，这样的话呢就使这批孩子们呢从他的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和价值观呢通过体育的这个方式呢来让它健全起来。也就是说呢，你比如说我们讲人有三种基本的能力，三种能力里头呢其实德育和智育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呢运动能力也是一个关键的。所以作为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的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呢毫无疑问呢它更强调了身体的载体的这个重要性啊。我想呢这个从政府出台这个政策来讲呢，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初衷啊。那么作为这个孩子来讲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出台，他实际上又像是一个指挥棒似的， 嗯 啊，他来引导这些孩子呢怎么样能够通过体育的方式呢让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的完善，心智变得更加的全啊。我想这个评价方案的出台呢，可能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初衷。然后呢他又和这个现在的双减的政策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说评价方案的推出呢，可能它对于学校的教育的发展，学生的体制的改善，包括呢就是说双减以后怎么样面对这个学习和身体，都有很重要的帮助作用的。 对，那从严老师的角度啊，也跟我们大家先去简单的解读了一下这个方案，从您啊看到之后的一些感受，以及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学生群体，甚至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学生背后的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作用的。因为的确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呢，那我们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方案，最终要去实施以及落实的话呢，也是通过一个叫过程性的考核，一个叫现场考试的方式，最终是以总分70分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但是这并不仅仅只是靠分数来体现的， 对， 更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它除了现场考试的那30分占的比重更多的，其实还有一个叫过程性的考核。 对，对， 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很多的朋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甚至可能说大家也并没有太过于关注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更多的按以前的一个中考的方式，大家都会认为我们现场考的30分是我们最终对于体育给孩子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终的要求。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现场考核的30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确是反映了孩子们当时的这种身体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之前的过程性考核这40分的积累，其实这30分是很难拿到满分的。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性的考核啊，它其实也是要再分一下的，它有30分的是在学生们4年级、6年级和8年级每个年级的上半学期先会进行我们这3次的一个身体素质的考核。 对， 之后呢还有就是10分的一个 关于理论的考， 对，理论知识的一个开卷的考核。 对， 所以其实这对于孩子们也好，或者还是我们要强调，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我们要把体育的这种认知可以叫提一个台阶了，不再以前只认为说那我就是这个最终中考的时候把那30分，有的人可能目标稍微低一点的话，我拿个27.8、25.6、28.9，那现在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再往前倒之前的那些不同的阶段，孩子们不管是说理论也好，还是说这个身体素质也好，是不是都能够达标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一次这个方案体现的一个更明显的特点。 对，其实我们从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呢，一个是结果性的管理，一个是过程性的管理。其实它这个方案当中，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过程加结果性的考核，其实呢，这是两个交替在一起的。而且呢，它是在4年级、6年级和8年级，实际上就是小学的中高段和初中的就是说是最开始的这2年。所以这个考核呢，我想呢这是它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从特点上来讲是这样安排的。但是呢从它的内容上来讲呢，我也看了它的这个考核的内容当中呢，是有两个是涉及到基本素质的啊，有两个呢是涉及到基本的运动能力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从过程性的考核来讲呢，它又把它分配在4年级、6年级和8年级的3个时间段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与此同时呢，我看它这个考核方案当中呢，还给了学生有更多的项目的选择的主导权。 对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素质来讲呢，这是作为一个人健康最基本的啊。你比如说你像他的这个1000米和800米是必考的， 是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肺功能。 对，这应该说是我们最基础的，每一个人都必备的，必须要有的这种能力。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去进行调整，或者说是增减的一些内容，这个始终都没有变化。 对，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大家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心肺功能之于孩子，或者说叫之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必备的。 对，除了那个一千米和八百米跑以外呢，其实另外一个素质呢，实际上就涉及到灵敏和力量等等的这些。 对 啊，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它最重要发展的一个内容，和关系到他未来成年以后，甚至呢到他的老年，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身体的基本素质啊。所以你看他讲基本素质，这个素质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人来讲，不管你是从文化的基本素养也好，还是从身体的活动也好，那你像身体活动基本素质就是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协调等等的这些，这个不是说单纯的对运动而言的，其实对你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讲，做事情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你遇到问题、意外的突发事件的时候，你逃脱的能力，其实都是需要有这些身体的基本素质的。 对，像我们在这次看到的，就是在这个运动能力之二当中新增的这个游泳，就更能体现出这一点嘛。您提到这种逃生能力的体现了。 对，对，所以呢，你看这种身体素质呢，其实它是一个人的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所以你看，它又有两种，有两个运动能力的考核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我想呢，它是给学生呢，他的个性化发展呢，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对， 然后又有这种考核作为导向，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呢，它会引发这些孩子们，他要想有一个好的考试的成绩，他需要去参与这些运动项目。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导向的刺激，让他有了一个强烈的运动的动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可能呢会由此而喜欢上这些运动项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其实呢给老师、学校、学生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在自主性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发挥的空间，有了巨大的可能性。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最终的方案的呈现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过程性的考核更加看重了，并且像刚才严老师也提到过的，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选择性更多了。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另外我还看到的一点，就是像刚才我也特别提到过的一点啊，就是在八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将考核的这个理论知识的开卷。其实这个十分啊，大家从我们这70分当中去看的话，它占十分并不是那么显眼，但是这十分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我们对于体育理论知识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希望可以带给学生这种认识和理解的一个渗透的体现吧。我觉得 没错，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会认为说让孩子们要多动，这个多锻炼，多多的参与体育运动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但是在参与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盲目的去练，或者说是练出了一身伤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安全的、快乐的去参与这些不同的运动项目，并且从中收获快乐、收获健康。 对， 但是也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对于这种体育锻炼的理解和认知的内容上的丰富吧，我现在也感受到了，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急需去培养的方向。这个我觉得通过这个考核的这十分，其实也是一种体现。 我觉得这十分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也会讲到一些关于锻炼当中，或者说运动当中的一些技能的学习，或者说是从运动维护健康的角度呢，也讲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过程性的考核呢，基本上是以身体的素质和运动能力为主体的。但是呢，这些基本素质的形成也好，运动能力的建立和提高也好，它实际上呢，从一个学生来讲，他要知道我如何去提高这个素质，然后这些素质的提高对我身体的运动能力来讲有什么用。 这些运动能力呢又和我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都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的概念和这个事物的内容呢，它是有哪些基本的组成。所以这种理论的考核呢，这里头第一呢，它表达了一个体育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问题，它里头有很多涉及到我们对体育的认识，对健康的认识，还涉及到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些运动的基本的规律、基本的原则和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包括呢我怎么去恢复，包括我怎么去饮食，可能这个都是要通过这种文字的考核，就是通过这种书面的考核，而且它特别人性化，都是用电子考核的，就是那种设计好机考的这种方式啊。但是呢，通过这种考试，一定是对参加考试的这些学生来讲，可能他的记忆是更为深刻的。第一，考试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好像也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毕竟考试他要认真的去看这些考题，他要理解这些题目的内容，他要回答的正确，他才 有可能有这十分啊。所以呢，这本身就是一个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让这些学生知道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啊。还有一些呢，遇到一些运动当中，比如说身体的一些状况，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其实我想这个都是在他这个机考和理论课考试的部分呢要给学生提出的，他必须去面对的。而这个呢确确实实是和那个过程性的考试呢是相辅相成的。他给了这些学生们一些运动的概念、运动的原则，我想是同等重要的。 对，而且我们看到嘛，这十分的一个考核，它其实是在我们的八年级第二学期，说白了也就是孩子们十四五岁的这个阶段，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了。 对，并且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断的会去丰富自己的一个各种领域的知识库的一个阶段。 对， 那我们对于他们在这个年纪啊培养出来一个良好的健身锻炼的意识也好、习惯也好，又或者是对于健身锻炼的一些正确的理解也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没错 啊，因为这个一定会影响他一生的。 对， 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就说嘛，自己在学生时代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运动，可能到长大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去从事这项运动。如果有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体育运动的话，那可能等他成年了之后他依然是一个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一个人。 对， 其实这个就能够反映出来，在青少年时期我们这个体育到底该怎么植入到孩子们的心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植入到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种反应了吗？ 对，其实有很多人一生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在小学和初中呢就种下了种子了。 对 啊，而这些呢可能又是通过他后期的呢不断的培育呢变得更加的丰满起来了。但是呢在最开始形成这些概念的时候，什么是科学的运动，我如何评价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变化，以及呢这些运动的一些动作的形成有哪些基本的一些规律，其实呢这个你看它放在八年级考的时候呢，它就等于是这些孩子有一些思辨能力了。所以他已经不是照猫画虎了，他是需要呢通过这些运动，他还要去，很可能他要去查阅相关的资料，还要自己去发现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甚至呢可能他只是一个打羽毛球，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挖掘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呢这里头其实呢运动的背后呢，它就是对一个人的受教育的过程。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

也就是孩子们十四五岁的这个阶段，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了。 对，并且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断的会去丰富自己的一个各种领域的知识库的一个阶段。 对， 那我们对于他们在这个年纪啊，培养出来一个良好的健身锻炼的意识也好，习惯也好，又或者说是对于健身锻炼的一些正确的理解也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没错 啊，因为这个一定会影响他一生的。 对， 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就说嘛，自己在学生时代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运动，可能到长大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去从事这项运动。如果有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体育运动的话，那可能等他成年了之后他依然是一个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一个人。 对， 其实这个就能够反映出来，在青少年时期我们这个体育到底该怎么植入到孩子们的心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植入到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种反应了吗？ 对，其实有很多人一生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在小学和初中呢就种下了种子了。 对 啊，而这些呢可能又是通过他后期的呢不断的培育呢变得更加的丰满起来了。但是呢在最开始形成这些概念的时候，什么是科学的运动，我如何评价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变化，以及呢这些运动的一些动作的形成有哪些基本的一些规律。其实呢这个你看他放在八年级考的时候呢，他就等于是这些孩子有一些思辨能力了。 嗯 啊，所以他已经不是照猫画虎了，他是需要呢通过这些运动，他还要去，很可能他要去查阅相关的资料，还要自己去发现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甚至呢可能他只是一个打羽毛球，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挖掘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呢这里头其实呢运动的背后呢它就是对一个人的受教育的过程啊。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讲呢，比如说规则的意识，尊重对手，还有呢守时，还要按照这个相应的一套程序来完成。其实运动当中有很多是有仪式感的。 对 啊，那你像这些里头呢它都灌输着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的一些基本的素养。 嗯 啊，你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你不能够尊重对手，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尊重他人呢？ 嗯 啊，因为在运动当中其实都是最激烈的一些冲突，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一方面怎么去按照规则出牌，另外一方面呢又最大限度的把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嗯， 其实这里头有好多作为人的人性当中的一些东西，他在运动当中都是体验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小学特别强调一些集体性的运动项目， 对， 其实在这些项目当中呢他就会让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也可以帮助别人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呢，他是一个社会化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而体育呢就教给了他这些基本的规则。 对，并且我们也说到了嘛，对于这些体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的确是需要在他们可以去明白一些道理的时候就给他们进行一个正确的植入。 对， 就像我们说到最简单的这个，在运动之前我们要不要热身，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去，我相信严老师之前也会经常听到一些非体育专业的朋友向您去咨询这个问题，甚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会无数次的跟大家去介绍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去热身，但是依然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我们在运动之前忽视了这个环节。 对， 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在小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也的确会带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环节，可是我们仅限于去做，并没有说真正的放到我们日后的生活或者说是体育锻炼过程当中去实施它。这其实还是说明我们对于这种体育运动的一些正确的知识的理解还是不够的， 没错， 又或者说是没有重视起来的。所以通过刚才提到的这种理论知识的开卷考试，我们用考试的一种方式去给孩子们打下一个最深刻的最牢固的 一个思想上的印记吗？ 那当然，那当然是这样子的。其实考试就是一个指挥棒。 对。 然后呢，你考什么，实际上代表着呢，我希望你要懂得什么，掌握什么。其实我们在学校呢，每个学期，你像马上就到期末了，也是要给学生出考题的。那么在出考题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要根据教材的大纲和教学的内容选择考试的比如说他应该掌握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的理论。另外一部分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是需要他通过学习这门课，他能不能把这门课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能够和他的实际的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能够关联上，然后呢通过他自己的批判性的思维回答出来。那也就是说呢，把基本的知识掌握的前提下，他能不能更灵活的来运用这些基本的知识。所以这个从考试的角度来讲呢，他实际上呢，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所以在考试的内容上来讲呢，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题型的方式呢，把这些考核的想法呢展示出来。所以我觉得呢，就像这个增加这个机考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想他也是希望通过考试的方式呢，让这些学生们对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呢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然后呢再影响或者说指导他能够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举一反三。我想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和价值所在。 对，我们刚才把这个过程性考核和大家去分析了一下。当然对于过程性考核当中那三十分，就是我们身体素质的这三十分啊，其实这个在孩子们成长的这个阶段，虽然以前不是说当作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考核的标准，但是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应该也都会在每学期的过程当中啊，收到学校给孩子们进行体质测试的一个反馈的结果。 对， 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上小学二年级了，她每学期都会有，上学期和下学期应该都有，就是学校会反馈一个她在这学期进行的体质测试的一个结果，我就能看到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对， 然后我觉得家长就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成绩上的变化，哎，我们也去看一看他是不是一直都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还是说随着年级的增高突然发觉他好像跳绳跳得越来越少了，又或者说是他这个五十米跑好像速度突然慢了，按理说如果按我们那个标准的话他应该是越来越快的。那我们就应该要重视一下是不是孩子比如说变胖了，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他这方面的一个表现，又或者说是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变化所导致他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会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问题， 对， 帮助孩子去解决，并且也可以去一直观察孩子们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尤其是我们要考核的那几个阶段的时候，孩子们身体素质的一个变化。 对， 啊， 其实我觉得呢，身体素质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常常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身体素质尤其是对这个中小学生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生长发育的敏感期，而在敏感期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像速度的素质、力量的素质、耐力的素质、灵敏的素质，它实际上都是跟着你身体的生长发育的阶段性呢是有对应关系的。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他这个评价的这些内容，比如说他有素质项目当中有项目一和项目二，那你像项目一呢，它主要是以耐力为主体的，而项目二呢是以力量还有一些像灵敏呀等等的这些内容为主体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它这个耐力这个素质呢，它主要还是反映这个心肺功能的，因为我们在人的健康的基本的生命体征来讲呢，它的心脏他的呼吸，还有呢他的脉搏，还有他的体温，这都是一个人呢健康与否是不是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心肺功能呢，现在人们把它视作为是第五个生命的基本体征。 对 啊，所以像这些基本素质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它都是身体这些基本的生命体征的一个外在的体现啊。那你比如说像男孩的1000米跑和女孩的800米跑，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心脏的功能，还有这个呼吸的功能的一个体现。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会说是一个心肺功能的体现。所以这里头呢，实际上它就是反映了一个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能够展示出来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在看待这些测试的，比如说素质类的项目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它的背后，它体现的是一个身体的器官和系统参与工作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人从生命的角度，你在劳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多大的能力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些素质呢，它更多的不是奔着那个运动项目的运动能力而去的，它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是一个最基本的你的走跑跳投攀爬甚至移挪重物的这些能力，而具备的最基本的身体的能力。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那当然啊，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这个现场考试的30分啊，它和以前听起来没有变化，我们还是30分，可是实际上在内容上啊，它是增加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对，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给孩子们的选项更多了，变得更宽了，那其实让孩子们在这其中啊，就可以更好的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运动能力当中的这个球类项目当中，以前我们只是足篮排， 对 啊，但这一次呢增加了乒乓球和羽毛球。 对， 你别说，我身边学习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孩子，我自认为啊，因为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绝对是比我看到的学排球的孩子多。 对, 对，这个足球篮球我们的确也有基数，但是乒乓球和羽毛球更是我们基数中的基数，乒乓球都是我们的国球不用说了，羽毛球也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在我身边我感觉到的打羽毛球的朋友那也是相当的多。 对， 身边的这种球馆啊，我们之前就说嘛，一到周末打羽毛球是没有场地能让你约得上的，就可见羽毛球受大家的欢迎程度。所以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增加了乒乓球和羽毛球的话，其实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我可选的方向就更多了，而且也更适用于更多的孩子了。 对，其实我理解呢，你不知道孟莹注意过没有，你看你讲的这两个项目都是人们在很多网上呢讲到一些运动项目它的健身效果的时候呢，共同会提到的一个排行榜首位的说法，就是持拍类的运动。 对， 因为持拍类的运动呢，这里头已经超越了你的肢体的本身了，因为你肢体活动的同时呢，你还增加了一个肢体的延伸，那就是你拿的羽毛球拍子或者是乒乓球拍子，那这里头就产生了一个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你肢体不仅要控制这个球拍，还要呢让这个球拍和打的这个球之间呢发生联系，那更复杂的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打法。所以呢，这里头呢，本身在这个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变得更复杂了。那么更复杂的背后呢，那就意味着大脑对肌肉和神经控制肌肉的这个部分来讲呢，就更复杂了。而这个复杂的背后呢，其实它就是对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的多方位的影响变得立体起来了。第二个呢，可能在人们潜意识当中呢，像打乒乓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可能它的技战术的运用呢，它可能更细腻了。所以说呢，这对于参与运动的孩子们来讲，可能他的精细化的这个动作的培养， 似乎呢比大球呢会更让人们直观的感觉到它好像是更强烈一些。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呢，任何一个运动呢，它到了一定程度的精细化的这个要求呢都是同样的，只是从不同的项目来讲，它的要求可能是有不同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像刚才孟莹讲到的这个孩子们选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较多呢，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从家长的角度呢，可能觉得这些小球对孩子们的精细化能力的培养呢是比较好一些的，而且呢在这些运动当中呢可能对这个智力的发展呢是有帮助作用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讲的是呢，不管是小球还是大球，不管是任何一个运动项目呢，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对人体的影响都存在有对身体的影响，对智力的影响，还有呢对你的社会学属性的影响都是同样的，只是从不同的项目可能我们对他们的感受呢是不完全相同的。而且呢在不同的年龄段来讲的话呢，可能在一些运动项目的体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又好像呢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所以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些项目的选择性的多元化呢，它实际上更多的是给孩子们的个性化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啊。我原来也听过孟莹采访那些冰球的打冰球的孩子，你看他们在这个谈到他自己参与冰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有冰球的特点以外呢，你也能感受到这个冰球速度特别快，然后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技战术对他的就是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的发挥来讲呢，他很重要，但是呢他要动脑筋才能够呢事半功倍啊。所以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呢，就是从运动项目的角度来讲，不同的项目可能对每个人的运动能力的要求呢是不一样的，而每个项目发展的特点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毫无疑问呢，像这种持拍类的运动呢，其实呢它是增加了一个从肢体和运动的器械之间的联系呢，又多加了一个运动器械的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在运动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讲呢可能难度就会增加了。所以你看那个小朋友在测试他们的时候呢，有那个棒球击打的这个动作，那这里头呢它就有手眼配合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动作的这个你能不能就是说是顺畅的连带的完成这个的过程，那么这里头呢都是一个全身性的在影响他在完成这个动作手眼配合的一个结果。 对，另外就是这个运动能力的第二部分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第四大类里头，它可以说是全部都是新增的啊，不管是说体操的双杠组合，还是体操技巧的组合，以及健身长拳套路、健身的男拳套路，以及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100米游泳啊，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都还是比较新鲜的考核方式。 对， 但是这些呢同样也是可以对于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进行一个充分的考量的一种方式嘛啊。 我想是的，你比如说我想很多的家长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芭蕾舞的培养，那么我想参加芭蕾舞的培养，很多家长都会说他会培养我孩子的一个素养啊，就是好像看见这个动作的这个优美的程度啊。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呢，他有这些体操的一和二的这个内容的选择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可能和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呢一些肢体的 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由于动作的不正确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呢是有相关联的。你比如说脊柱的侧弯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四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不均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体操呢可能更多的是对孩子们的动作的规范横平竖直是有很好的一个引导和帮助作用的。而这个武术呢它除了具有体操的这些让肢体变得更规范的这样的作用以外呢它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呢它对孩子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呢武术又是很好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再加上第三个就是他第22项游泳呢，我们讲这是一个既是一个运动的技能，又是一个生存的基本的能力。 嗯， 所以你看他这个运动能力二呢，我想更多的是从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啊，一个是他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肢体的正确的姿态，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运动呢来培养传统文化的这方面的素养，还有一些呢就是既有运动又有生存能力。我想他这个运动能力二呢更多的体现的是这个方面。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严老师一起来交流的就是关注到了我们刚刚给大家公布出来的这个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的这个方案，可以说是让大家更加清楚啊，为什么我们会增加这些新的项目，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他们的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深远的意义。刚才听严老师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应该也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我们更希望的其实是让孩子们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体育是他们生活当中必备的一种存在，也成为他们一种最为健康最为良好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这种革新之后给孩子们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北京，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早晨气温继续回落，最高气温会在5摄氏度左右，外出活动请您一定要注意加强保暖。今天的气温会在5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指数为4，体感很冷，夜间的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但总的来说今天的能见度良好，比较适宜登山。而随着光照减弱，今天总的来说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而今天全市的城区供暖气象指数都是3，应加大供暖。北京体育广播祝各位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中国移动某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3日，龙门巷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某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